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0集。时间已经过了零点，是新的一年了。池瑶没看见烟花，耳朵却听得清楚。他躺在床上，脊背贴着江燕，身子蜷得像弯勺。睡吗？ 白天睡太多了。 江燕有意无意地摸着他的手臂，上面是伤口痊愈后留下的印记，粉嫩的心肉细长一条，养好就不会留疤，否则只能去整形医院去除疤痕了。今天在茶馆遇到的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池瑶好一会儿都没反应，在江燕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，他说， 是我前男友，就我和你说过的毕业季分手那位， 从高中就在一起的。江燕补充，池瑶没想到他会记得如此清楚，好像江燕对很多事都记得很清楚，从他高中时第一次见他，再是他自己随口一提的前任。陈楚然是池瑶的高中同学，两人高二那年在一起，高考后又去了同一座城市，除开中间分开过一年，他们共同经历了将近五年的光景。但他俩一开始的关系并不愉快，原因是池瑶下楼时被突然冲出来的陈楚然撞到，摔了个狠，不止屁股疼，脚也崴了。池瑶当时烦透了他，他不曾掩饰这份不快，可陈楚然却故意忽视，他以脚伤为由坚持送他上下学，连上楼下楼都搀扶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惹得他都不好意思再发脾气。整整一个月，因为那一个月，池瑶才对陈楚然这人有所改观。两人之后越走越近，再后来，他们顺其自然地在一起。 中间分开过一次，因为他部里的一个女生，他们走得很近，我和他不在一所学校，听说的时候已经有人在传他们俩是男女朋友了。 分开那次一分就是一年，也就是那一年，池瑶被某位矫情的学弟吓到，往后对比自己小的男生都本能的排斥。 所以你一发现我看你眼神不对，你就拒绝了我？ 你和那个学弟当然是不同的。 那后来呢？他都跟别的女生暧昧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和好？ 说不清楚的，重新遇上，一来二去就好了伤疤忘了疼。 所以第二次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对吗？ 池瑶缓缓地吐出一口气。 我不想说了。 但江燕却魔怔一般咄咄逼人， 你还记着他？ 江燕，我不想说了。 江燕还抱着他，胸口起伏不定。好半晌，他弓起身子，脸埋在池瑶颈窝，高挺的鼻梁隔着脆弱的皮肤，江燕能清楚地感受到皮肤肌理下脉搏的跳动。 池瑶，我很嫉妒。 嫉妒什么？ 池瑶揉他头发，这时的头发不复湿漉漉时的硬与渣，变得又软又蓬了。 我和他不会再有什么了。 他今天下午看你的眼神，我不喜欢。 明明女伴就在旁边，还那样看池瑶。这样一个男的，凭什么可以拥有池瑶五年？池瑶沉默，他以前太年轻了，过早地遇见陈楚然，便放纵了他凭借两人学生时代奠定下的感情基础，肆意践踏自己的底线。 贴着他缓了会儿，江燕又道， 其实今天我很想挡在你前面。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答应过迟瑶不说。迟瑶一时发怔，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只想赶紧离开，不欲和陈楚然废话。 抱歉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 不。 江燕抬起脸，慢慢坐起来。 迟瑶，不只是表面上的不公开，其实你心里也没有真正认同我这个男朋友吧？所以在面对外人的时候，你才没有考虑更多。 他的眉梢被压红了，牵连嘴角也泛着红。迟瑶胸口一疼，想说不是这样，但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江燕见状，明明想过就是这样的结果，可当他真的面对，他又受不了了。他颓唐地点了点头，下床。 你先睡，我出去一下。 迟瑶叫了他一声。 江燕。 他没有回头。白天睡太多，迟瑶躺在床上，双腿蜷进江燕的 T 恤里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坐起来，看着门口想了想，还是穿上外套出了门。一个冬天不会下雪的城市，凌晨的晚风吹起来却冷得刺骨。雨大概是天快黑时停的，平地差不多干了，凹下去的浅坑还盛着水。门口有人在弄烧烤，也是过来玩的，约莫十来人围坐一圈，都喝嗨了，嘴里的方言一套接着一套，像在说相声，还带捧哏的。客栈老板走出来，示意他们小声点，别吵到其他客人。迟瑶确定江燕不在其中，没再多看，往外走去。曙光微蕤，路灯失了效用，他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又走了一段，最后在湖边找到江燕。斜对面就是他们昨晚吃饭的地方，高台无人表演，又恢复了冷清。江燕在抽烟，迟瑶不知道他原来还会抽烟。江燕身上的味道永远干干净净，他便默认他烟酒不沾。这么一想，他还是不够了解的。迟瑶关了手电筒，他知道江燕知道他来了，因为江燕刚刚侧了下头，但也只是侧了下头，并没有转身看他，而是继续沉默。湖水随风涌动，路灯的光影清冷，白天喧闹的高台此时也寂静无人。他手里夹着烟，只穿了一件卫衣，烟蒂的那点忽明忽暗的晨光成了唯一的点缀。迟瑶走过去，在他旁边站住。 干嘛躲在这里？ 江燕把手里的烟往远了放。 没有躲。 哭了？ 江燕不满地低头。 在你眼里我是那种会随便哭的小屁孩吗？ 迟瑶自知失言，他摊手描绘掌心的纹路。 哭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。 江燕不说话。 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，有严重的焦虑症，一旦事情超出他的计划范围，他就会挠脖子。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刚从市医院外科转过来，脖子已经烂到不能看了，指甲也全部裂开。只因为他老婆想离婚，他不愿意，就用这种方式抗议。 江燕静了静，别过眼，把烟掐了。 最后离了吗？ 离了。 江燕的脸色一冷。 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 迟瑶侧身面向他，他的侧脸在这时看上去冷硬而漠然。 江燕，我可能也有点这方面的问题。 焦虑症不是什么罕见病，迟瑶不算重度焦虑患者，但是一旦发现事情难以掌控，他的情绪很容易就会出现波动。过去他甚至因为这个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治疗。 江燕的呼吸一滞，没想到他会说到这个。脑海中似乎闪过一帧画面，他哑声问： 因为和我在一起？ 是，也不是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